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专题音乐节目《漫谈爵士》。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高兴地邀请到了沙日夫老师来给我们谈一谈爵士乐。你好，沙老师。 嗨 ，Hello， 大家好。 嗯，提到这个爵士乐，大家可能并不太陌生哈，因为呢，爵士乐大家多多少少也听过、接触过。 对。 但是，到底什么是爵士乐？可能有些人并不是真正的了解。 这还真是这么回事哈。 嗯。 就是好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总是有可能能碰着一些爵士元素。 嗯。 然后也知道，好像有一种音乐的玩法，应该叫爵士玩法。但是这个爵士玩法到底是哪么一回事？大家好像不熟悉。比如说前两天。新上映了一个电影叫 La La Land， 叫爱乐之城。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I shared with you that now our dreams may finally come true. City of 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 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Ye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a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it reeling.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那个爱乐之城里边就有一个爱爵士乐爱到疯的那么一位小伙子，是吧？ 嗯。 然后他这个跟一个爱表演的姑娘两个人的爱情故事，然后在那里边他还正儿八经给大家梳理了一下什么叫爵士乐的一个脉络。那么我估计很有可能好多朋友大家也是因为这部电影然后才觉得，哦，原来爵士乐是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东西，这么好玩啊。所以咱们就跟大家先聊聊爵士乐到底是啥哈。 嗯， 大概应该是在1820年前后，应该在那个前后应该不超过十几年的一个误差，那个阶段的时候恰好赶上美国的南北战争，然后紧接着这个黑人啊，就是当时从非洲这个非裔的这些所有的美国公民们，大家突然间有一批人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社会资源的那一刻，大家就开始尝试去把自己的文化的特征然后来去发展起来，大家在奴隶园里边或者大家在种植园里边自己劳动的一些个场景，利用自己早就已经熟悉的这种音乐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嗯， 那个时候呢，我们管那种特别自由、特别散漫、特别自我的那种音乐呢，他们当地人起了个名字叫 Blues。 哦， 就是后来我们说的布鲁斯。 嗯嗯， 对，就是后来我们说的布鲁斯音乐。这个布鲁斯音乐其实特简单，就是今天你要忙什么，对，就这样的东西， 哦， 就随便来聊点事儿，嗯嗯嗯，但是总觉得好像直接说话的话差点什么，挺好玩的。 嗯嗯， 这是当时那会儿他们这种 blues， 当然黑人他们的那个音乐天分是超强的，所以他们的表达方法一定比咱强多了。 嗯，他节奏感特别好。 对，节奏感好极了，嗯，想快就快，想慢就慢。这套新的文明系统当时那会儿已经完全跟欧洲本来的文明系统已经离得很远了，所以大家拥有一套自己的独立政治系统的这个欲望开始愈加强烈，就说那我们如何来证明我们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呢？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在大街上去搜，突然间发现黑人音乐里边的这个 blues， 甚至于说有一种 blues 好像是他的 表达方法，好像白人的这个听觉习惯也比较容易能够接受得了，所以大家就把这种音乐就提升上来了。所以在一些娱乐场合呀，在一些活动场合啊，大家的就能用上这种音乐。所以当时那会儿给大家给这种音乐起了名叫做 Jazz。 哦， Jazz 是这么来的。 对， 它的起源于 Blues。 对，其实最早起源于 Blues、哦、是 Blues 的后来的一种演绎的方式，就是、哦、因为 Blues 实在是太自由了， 嗯， 就是想快就快，想慢就慢， 嗯。 但如果俩人同时表演的话，你快了我慢了，那咱俩谁跟谁啊？ 嗯。 如果仨人表演的话呢？ 嗯、 他快了，那咱俩到底跟他，咱俩还是把他拽回来？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绝对的这种节奏的稳定性。但是节奏的稳定并不代表它不自由，就是它永远都在一样的一个节奏的速度范围之内。但是在这个节奏速度范围之内呢，想用切分音就用切分音，想加浮点就加浮点，然后想出现三连音就出现三连音等等等等，就是大家都可以有这种自由的这种节奏的组合方法。所以大家就试着在一起合作，这时候就产生了这种新的音乐形式，叫做 Jazz。 的表演特别有意思，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演出哈、啊，然后这个乐手给我们看他的谱子， 嗯， 谱子很简单，就三行、 嗯， 他居然可以演奏那么长时间， 哎呦呵， 我觉得好奇怪。 对，这是爱玩爵士的人， 嗯， 就是特别会玩爵士、爱玩爵士、懂爵士的人，其实他手里边的大主题无外乎也就几秒钟的东西，然后手底下推几个常用的和弦，比如说1645就推这几个和弦推下去就够了，然后旁边的那个鼓呢在旁边就可以了，就足够了、哦、然后紧接着旁边一个长号、 嗯、 一个小号，一个萨克斯，一个贝斯，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无所谓，然后他们几个之间就开始互相的自由的找关系，自由的配合，很有可能小号跟长号他们两个关系好，一起吹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盖过那个大贝斯，然后没想到大贝斯这个时候突然间给一个眼神说，哼，下边该我了，你们两个给我闭嘴，就是你知道一切的东西全都是用音乐的方式，一切的东西都是用眼神和互相互动的这种方式来解决的。所以后边的除了前边刚开场的那一会儿还是主题，以后所有的十来分钟范围之内的所有的表演全部都是即兴。 哦，就是即兴，甚至就是说我今天演奏这个曲目，明天在同样一个场地演奏的这个曲目跟昨天肯定不一样 啊。是，就是咱们现在目前所听到的几乎那个年代所灌录下来的所有的唱片全都是可以说是绝版、 嗯、 为啥？它很有可能是下午在唱片公司录的，当天晚上就用这个作品，它就不一样，就跟下午录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了， 就是完全无法复制的即兴。 对，完全没有任何办法去复制的那种即兴，那是那个时候的爵士啊、 嗯、 最早的那个时期的爵士、因为那个爵士它的所有的这个爵士乐也好还有 blues 乐也好全部都是用作于背景伴奏的，大家该聊天聊天、该说话说话，上边有那么一个乐队给大家做一个有声就行的，那好吧，那就大家自己随便即兴吧。没想到这一即兴就即兴出来了音乐人的那种天生的本能，就音乐人那种纯粹的只靠音乐来对话的一种本能，就完全脱离我们现实语言的那样的一种本能。没想到这个本能被激发起来的那一刻，一下焕发出来了每天都会出现全新方案，每天都会出现全新创意的这样的一种新的音乐的这种表现形式。 嗯，就是在舞台上最简单，刚才您说的，如果他最简单的是不是就一架钢琴，一个鼓，然后再加一个贝斯就够了，这最简单的表演形式。 就是最简单的表演形式、 嗯、 很有可能比这还要简单， 还有可能更简单的方式，就是一个萨克斯管自己一个人撑一个酒吧一年，这个我也见过。 那咱们比较讲究的，除了刚才说的这些，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其他有趣的表演形式，比如最早的时候呢，它主要就是一个钢琴，从头到尾弹爵士，然后他每天就弹这些就足够用了，这是他的一种爵士的表现方法，可能一架钢琴，后来旁边加一个乐手，这个乐手呢唱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很多作品， 就 Should our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这是大家所有人都耳熟的作品是吧，就是这个英格兰地区的一个民歌了，但是到了这帮爵士乐手的这个手里边，整个就改了，已经不是那味儿了，就变 Sho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就变成这个玩意儿了。然后这就变成俩人了嘛。好了，然后紧接着总觉得好像这个酒吧最近这段时间挣钱挣得多，咱跟他商量商量，我那边还有一个吹小号的朋友，咱也过来吧。没想到这个吹小号的这个朋友在这也找着工作了，仨人来吧，后边这部分交给小号自己 solo， 然后乐手上旁边抽点烟，喝点酒，喝点水，回来以后他那个音乐还没过去呢，都已经十来分钟了，他那还在那段里了，然后小号让这个旁边给巴拉巴巴拉，就给一下这个动作，然后紧接着这个乐手再继续合进来，然后时间越长，这个乐队就可能就越大，然后酒馆可能也就越大，这样的话，这个乐队最多的情况下，我们曾经见过最可怕的乐队是到了哥诗温的那个时代，那个应该是1930几年啊，1920几年、1930几年那个时候了。那个时候哥诗温他已经可以在整个交响乐团里边来玩这个爵士乐了。 哦，这是很难想象，这个爵士乐可以改编成交响乐。 哎呀，蓝色狂想曲这个作品大家其实都听过。对，所以这个蓝色狂想曲大主题其实是伴随着迪士尼的那个时代一起起来的。对，听得特别有意思哈。 对， 所以 那就我们的理解就是，原来爵士它是在于属于民间的一种文化，然后现在终于通过交响乐这样的形式让它登上大雅之堂了。 哎，那但是这个时候就不能太即兴了啊，这人太多了。如果说整个乐团40多人，大家互相靠眼神的话， 这就乱了套了。 对呀，指挥家咋办？谁还理指挥家？但是但凡是曾经在乐团里边真的演奏过蓝色狂想曲的，比如说咱们的朗朗，咱们朗朗曾经在美国的那个林肯公园就曾经专门演奏过这个蓝色狂想曲作品，朗朗自己还曾经好像为这件事还发过一个微博，就是说演奏蓝色狂想曲的过程根本不用理指挥，就是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会自然而然为了这个爵士乐的这个律动，身体自然而然会跟大家完全吻合在一起。 Thank you. 欢迎继续收听专题音乐节目漫谈爵士。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格什的非常有名的蓝色狂想曲。那么今天特别请到的是沙尔夫沙老师，继续来给我们谈一谈爵士乐。 爵士乐是一个大同的东西，是一个很自由的东西，它非常符合美国的自由文化。你是谁，你就可以往爵士乐里加点什么。后来拉丁的那一部分的朋友，然后进入到美国文化以后，然后又把拉丁的节奏扔到爵士里了。后来巴萨诺瓦从这个西班牙地区，然后又重新进入到美国本土，然后巴萨诺瓦竟然跟爵士又合在一起。比如说咱们现在听到的小野丽莎，就是一个多么明显的把巴萨诺瓦和 jazz 融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乐手。小野丽莎也唱过这个 Moon River 的，用那个巴萨诺瓦和这个爵士结合在一起。 哦，看来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当中，爵士是无处不在的。 是的。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格什温，这个大家也并不陌生。比如说在电影当中啊，我们最开始提到的这个《爱乐之城》，比如说呢，我们非常喜欢现在的小野丽莎，巴萨诺瓦，他也会玩爵士。可以说这个爵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哈。那有没有中国人比较好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中文的歌曲也融入爵士节奏的？ 其实我们你早期听那个莫文蔚的好多作品，其实里边就融入了特别特别多的这种爵士风格在这里边。但是因为莫文蔚的早期的作品就是实在是太小众了，所以大家那个时候莫文蔚还没有完全出道，还没有完全出名，但是那个时候他敢于做这个实验已经做得非常的厉害了，莫文蔚的早期作品。 哎，我忽然想起莫文蔚好像翻唱过一首歌曲，就是卡朋特的 Close to You， 对， 然后就把它翻成是爵士感觉的了。 对，很多。 我们可以给大家听听看哈。 可以。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d me dust in your hair of gold and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这里是专题音乐节目漫谈爵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沙尔夫沙老师，今天呢给我们聊一聊爵士的起源、还有爵士的表演形式、还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里可以找得到爵士乐、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要暂告一段落了。其实说到爵士乐，它是一个开始就跟沙老师说太庞大的一个话题， 是太庞大了 我们今天就算是一个蜻蜓点水吧。 对、因为到了现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爵士乐已经完全融入到现代音乐的大环境里了、现代的爵士乐进入到电影，这都已经是最熟悉的事情。现代的爵士乐进入到这个流行音乐的大主系统，甚至它已经推动了世界的流行音乐发展的潮流，已经推动了很多很多的年头。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到底什么叫爵士，现在已经完全说不清楚了。它已经完全融入到大家的整个的内在听觉习惯里。 好，大家也可以在身边来发掘一下你们喜欢的爵士乐哈，它都在哪里、无处不在的。好了，再次感谢沙老师光临我们今天的特别创意节目漫谈爵士乐，谢谢沙老师。 OK， 谢谢大家，拜拜， 再见。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s,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以 上您收听到的是专题音乐节目漫谈爵士，编辑主持制作腾冰，代表节目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辗转在每段关系里，走失的不止我自己，破碎的亲密更美丽，侥幸在珍惜，孤单被维系在默契，沉默像失血的禁忌，心动到冷淡已说破，舍不得失落，没有谁会是唯一，说来离奇，不必可惜，都这样而已，没有人需要质疑，爱到疏离呼唤回忆，又在淡忘里相遇。